有道是

乖孙子，哎呦，乖乖乖乖，不哭，哎， 母亲，哎呀，秋， 哎呦，秋人呐、哦，你可回来了， 回来了， 转眼的功夫，你当上爹了， 啊，那刘花他 给你生一又白又胖的大儿子， 刘花儿，刘花儿， 嬷嬷，快来，看看谁回来了。 叫他什么？官人。 哦，娘子。 哎呦，瞧啊，分别一个多月，这小两口都生分了，还不问问人家去？去，去。 你身体可好？ 多亏婆婆细心照料，我母子平安无事。 哦，这就好，这就好，母亲辛苦了。 还辛苦啥？自家媳妇儿，自家孙子。看着高兴 啊、哦！母亲，孩儿买了两包桂圆，一包给母亲， 都给刘花，给刘花吃，产后补补身子。哎，秋人呐， 啊， 来抱抱你的大儿子，来。还有什么难为情的？你瞧瞧，来，哎呦，快看看长得像谁？ 哎呀！这婴儿模十分秀丽， 嗯， 像他母亲， 像你，像你。 婆婆，这孩子十有八九长得像奶奶。 可不瞒你们说呀，我还真仔细端详过他奶奶，我长得是天庭饱满，地阔方圆。这孙子长得像奶奶，像奶奶。哎，秋人呐、 啊， 这孩子还没名呢，给他起个大吉大利的好名字 啊！是啊，可是他姓什么呀？ 你姓什么呀？ 姓张。 这不结了，你姓张，孩子自然姓张 啊！ 可 你是又冒傻气了不是？ 让他想想无妨。 还连自己的孩子姓什么都不知道。 这婆婆，我去打壶老酒，好给官人接风啊！ 不，嗨，我去。 不。回来不可再宿柴房了，就让我们母子去住柴房吧。 哎呀，这可使不得呀，你产后虚弱，不能经风受冷，自管好自为之，不必多虑呀。 先生、

生人，日思夜想长城门，今日公堂会清明。与那公子情投意合，又为何与那张秋人暗结私情，双双逃走？你要与我讲， 大人。 不妨事啊！恩人。

了陈的早上把婆婆叫一番两旁三字清香罗中茶荤素菜月走上房第一我把香红灯天当月第二我一见鱼儿泡皮香第三我相信蘑菇炖豆腐第四我把菜香滚炒千张第五我将烧葡萄牛一娘第六我将油花浇在花上八万一我就一杯坐上花枝又一上哎呀快起来不然为我出山这年滚下你娘子亲你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器团萧雅演唱的《沙漠王子算命》。萧雅扮演罗兰，胡佩华扮演伊利。 Please. 走一永一到成 去，松花我所相思人，那是流离的流离也，这样想还是不能够。早知道皇上面子没摆着，一种个变作两重奏，还接着做把你到底，一路风路飞，西番离不归郑州，王子良夜快不见。 他的眼睛瞎了， 是的，像我一样的瞎了。 最后，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盘妻锁妻》。 我是我也是睡了夜，望有娘子来关心。这不是那不是，真正是难忘我两女士。我到底